口感甘甜醇厚，老幼皆宜。打进4007106108，五大袋只要199块钱，每袋只要39.8块。 是 最后一天的活动，错过就没有推荐了。4007106108，4007106108。 欢迎乘坐知识热火车，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的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 女婿要杀老丈人，就因为老丈人长得有反相，这事儿在封建帝王家庭中很可能出现呢。应该说是见怪不怪，甭说老丈人，就哥们弟兄，一旦要因为有长了反相呢，那都会招来杀身之祸。这位北周的周宣帝瞅着老丈人杨坚就别扭，不光他瞅着别扭，周宣帝的叔叔大爷哥们弟兄们都有议论。这宇文赟呢，他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一个神经质皇帝，说一出是一出，想一出就干一出，既然他长了反相，把他杀了不就完了吗？下令请我的岳丈过来吃饭，吩咐手下人注意啊，他头上不五根筋吗？五根筋啊，五根肉柱如青龙状，只要有一条龙蹦一下，我这一拍桌子你们就上。大伙一听的，那我们是瞅这龙，是瞅着陛下您，当然看他在脑门了。他只要一有变颜变色之处，你们就可以动刀，就说他心怀不轨。是，埋伏起来等着。杨坚敢不来吗？皇帝请，随叫随到啊。到了周宣帝这儿，失礼已毕，正襟危坐，是泰然自若呀。周宣帝仔细的给这杨坚相相面，一看这脑门是比一般人宽，那龙在哪儿呢？不说五柱擎天吗？没看见一柱啊。我拿话刺激刺激他，老爱卿，朕听人说市井有谣传，说杨氏必要取代于文氏，你听到这信儿的吗？这要是一般人没点提防，皇帝说这话那还不得变颜变色呀，跪倒求饶啊。杨坚他太明白这个了，这是一个老政客，他的最大功夫就在于喜怒不形于色吗？心里边也一哆嗦，脸上一点表情没变，那五根筋哪个也没崩，所谓五个肉柱直贯顶梁啊，一个肉柱也没出现。或者宇文赟俩眼瞪得跟包子似的，就在这看着呢，心想你只要一变模样你就完了，刚才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杨坚微微的笑了笑，站起身来跪倒在地，同样是失礼，这跟求饶可就不一样。陛下，那是有人陷害老臣呐。说起话来声音也不打颤，跪下站起身子也不发抖，一看这心底无私啊。周宣帝也找不出任何过错，又聊了会儿别的就把老丈人放了。他哪知道这就是杨坚过硬的政治表演天赋，他这基本功太高了。杨坚处在这么一种危险的环境中，相面的说他能成皇帝，甭管爱听不爱听，这消息传出去了，宇文宗亲都视他如眼中钉肉中刺，就连他这皇帝姑爷都要宰他，您琢磨他多危险吧。他在人前只好装出一副木讷迟钝少言寡语毫无政治头脑的样子，一问点什么事儿，是吗？还会这样装傻充愣呗。 人家说我有这么一想法，好好好，那位有那么一个主意，不错不错，他是随声附和。那么杨国丈您说怎么办好，我可不知道，他什么事他也不做主。今天我们查查历史，你能看到在杨坚做宰相掌大权之前，他没有什么政绩，丰功伟绩更谈不上，合着光在那当高官，一堆名誉头衔，他没功劳，哪是没功劳啊，哪是不懂得去建功立业啊。实际这是古人的一大智慧，叫韬光养晦，这人生大谋略。想当年蜀汉皇帝刘备刘玄德在曹操手下后院里边还种过半年菜呢，为什么？那不也韬光养晦吗？他天天在曹操后院要是闻鸡起舞练练剑，夜里压压腿，白天写点诗，那就活不了了。这韬光养晦是政治家们一大谋略，通俗点说就是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看着好像很一般，其实啊是很不一般。您看在舞台上演员演戏，它有时间限制，那话剧演员一幕话剧演完下来一卸妆得了，这有时有会儿啊。这杨坚在四面杀鸡的北周朝廷中心，要想演得一点不洒汤不漏水，这玩意多难呢，关键他没盼头啊，什么时候能卸妆下台啊。杨坚很紧张，就找这郑毅来了。郑毅就是那周宣帝他那皇帝姑爷的宠臣呢，在这皇帝姑爷当太子的时候，郑毅就跟太子关系不错，现在说什么太子都听。郑毅告诉皇帝说应该让杨坚这样的重臣镇守边关，实际这都是杨坚求正义这么说的。为什么？我离得越远越好啊。正义是冥思苦想帮杨坚解脱呀。中国古代这政治游戏有一个很奇怪的规律，是朝官没重，地方官没轻。可是反过来，地方官因为远离专制帝王，伴君如伴虎嘛，离着远倒是性命无忧。有那么句话，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当然了你要得罪朝官的人也容易受人陷害，关键看你去怎么运作。有时候这地方官能够抗拒中央化险为夷，就因为离着皇帝远受约束比较轻。现在杨坚就恨不能赶快到地方上去找一石圈躲开这位神经质的皇帝姑爷，他杀大臣如儿戏，杀美人从不眨眼呢、啊。和这大臣美人他都不心疼，有的是啊，一丈是120，两丈是240，这一丈之规定这么多，那多少人就在朝堂上打死了。杨坚心想我躲你越远越好，所以找正义，正义马上帮这个忙，不过得有个机会呀、啊。跟皇帝说了，皇帝点头，我知道这事儿了，往哪儿派呀、啊？没时缺呀、啊。公元580年五月机会来呢，周宣帝决定派郑毅率领兵马讨伐江南的陈朝。郑毅一看这得去啊，可是我是文人，我推荐一位大将军得了，他是宠臣，你说推荐谁吧？推荐您的岳丈杨坚大将军。好，皇上点头了，杨坚做元帅，这就得到了离开朝廷的正当理由，而且获得扬州总管的任命，实际就扬州总镇呢、啊。离开建康城，这杨坚前脚刚到扬州，还没等坐稳当呢，突然传来信儿，自己那位神经质的杀人狂皇帝女婿暴病死了。哎呦，可把杨坚给高兴坏了，也紧张坏了，他隐隐约约感觉到这是天将大任将于他杨坚呐、啊，这是难得的机会，因为他想也不敢想，这皇帝姑爷才22就死了，死得这么早，死得这么突然，死得这么让他心动。有皇储吗？有啊，小孩子刚7-8岁，继位叫那周敬帝，因为已经当了一年小皇帝了，那周天元帝周宣帝呀、啊。不做了一年太上皇了， 那会儿是追求时尚，乐意当太上皇，所以他继位一共两年，头一年当皇帝，第二年当的叫太上皇。小皇帝七岁，今年八岁了，八岁也是孩子呀。杨坚心想，我是当今小皇帝的老爷，我能不能有所作为呀？杨坚越想越激动，可是这刚刚到扬州，这皇帝没召你，你怎么回去啊？就在他心慌意乱的时候，他那好朋友郑义去找杨皇后去了。杨皇后现在就得是杨太后了，你想想，她是周宣帝的夫人，杨坚的女儿，自己女儿哪有不向着娘家爹的呀？现在朝廷中这么一盘散沙，与其张王李赵别人掌权，还不如我们杨家说了算呢。郑义跟杨太后这么一拍即合，以太后口吻，通过小皇帝的圣旨，就把杨坚调进了建康城。杨坚接的这信儿，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没有马上动身，他在继续观望，可把建康城里那郑义郑大人给急坏了。他连忙派自己的同僚亲信叫刘访，你去请请杨将军吧。刘访来了，一见杨坚如此这般陈述一番，现在我跟郑大人是密不发丧啊，周宣帝死信还没对外公布呢，就得请您回来先主朝政，要不然就乱了。你怎么样，何时动身呢？再看这杨坚把那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不去，我哪有这份德能啊，我可不想去。刘访跟郑义私下里跟杨坚都不错，彼此是知根知底。刘访心想，你跟我还用得着演戏吗？来了个激将法啊，我说杨大将军，您要干您现在就跟我走，要不干那我可就往前冲了。那什么，那要不我就跟你回去吧。好，杨坚真答应的够利索的，感情这推辞就是一种故作的姿态，跟老朋友他也不能太坦诚了，也得假装不好意思的，多少也反映出一点杨坚心里没根。胸有成竹跟胸无成竹那状态当然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周宣帝他们哥们弟兄好几位呢，什么赵王、陈王、越王、代王、滕王，这都不是空的王号，是各为一方诸侯，统领着兵权。宇文泰的外甥有个叫尉迟迥的，尉迟迥在相州做着大将军，官拜相州总管，手里握的强兵那都是宇文泰的旧部。宇文泰就是北周的奠基者呀，他的儿子有这么多，外甥也都掌着兵权，杨坚不能不犹豫，自己毕竟姓杨，人家宇文家族还有这么些人呢，我再有野心，我再想说了算，人家能答应吗？但是现在骑虎难下呀，不去错过良机，去了的话手里不敢说胜券稳操。杨坚就跟自己的夫人打个招呼，他的夫人独孤氏，就是当年那位北魏名将独孤信的女儿。北魏分裂的时候，独孤信保着那位孝武皇帝跑到西边关中来找宇文泰来了，由此成了西魏的重臣，跟宇文泰两个人关系很要好，曾经率重兵威震边关呢。他看出杨坚是人才，所以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杨坚了。此刻杨坚对这独孤氏啊是言听计从，为什么呢？这些年来他感觉这贤内助真是无可替代呀。杨坚在宠爱独孤氏的时候就说过吗，我今生今世绝不纳妾呀，我生的儿子都得是嫡亲发妻所生啊。杨坚够爱这独孤夫人的，现在一说这情况，独孤氏想了想，夫君只有去了，你现在骑虎难下，应该勇往直前呐。这话分谁说呀，自己的夫人这么说更加坚定了杨坚的信心，不达目标是绝不能罢手啊。当天他就假称 受到了宣帝遗诏，回健康府正，到健康城头一个任务，先把皇城内外的禁卫军的军权牢牢地抓在手中。杨坚这手太漂亮了，为什么？皇宫要是没有安全保障，那就全完了。他是在匆匆忙忙中被推上历史前台的，有自己的女儿皇太后撑腰，有自己的外孙小皇帝的圣旨，杨坚是名正言顺大权独揽，出任假皇岳左大丞相。假皇岳那就已经表明代表皇帝行使权威啊，都督中外诸军事，拥有中外一切军队的实际指挥权。这就是抢山头，先发制人呢就占山为王，先到为君，后到为臣呢。在这个机会上杨坚把握住了，但是现在危险依然存在呀。杨坚知道一旦发生动乱，很可能自己被人从这大执政的位置上给挤下来，给赶出去，甚至给杀掉。他虽然已经把握住了中央禁军，但是各地那些边关大将宇文诸侯们能让自己顺顺利利的调拨兵马高高在上吗？应该说杨坚现在最缺乏的就是人才，统治基础光是在上层有人支持，底下并不牢靠。杨坚抓紧一切机会延揽人才，培植亲信，他知道这是迫在眉睫的头等大事。中国有句话叫事在人为啊，没有人是成不了事儿的，这是尽人皆知之理。可是用什么样的人，怎么用人，却不是很简单的问题。世上有很多这样的人，精明强干，但是他们喜欢任用的是庸庸碌碌的小辈或者是谄佞之徒。为什么？这些人谨慎呢，这些人唯命是从啊，从来不敢提反对意见呢，对自己也没有威胁，所以呢爱用这些人，结果当然事业萎缩，或者甚至是丢去了性命。过去有这样的帝王，他是远贤臣专亲小人，那结果就亡国败家吗？杨坚深懂此中道理。而反过来，历史上还有一些人本人并没多大的本领，并不是十分的精明强干出类拔萃，但是就有一个致命的优点，致命的优点啊，敢于善于任用比自己强的人。最明显的就那刘邦，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用的汉初三杰张良韩信萧何，哪位不比他能耐大呀？但是他能把这三位管好了，就有了江山了。反之跟刘邦对敌的项羽，力能拔山气盖世，结果怎么样呢？结果项羽倒失败了。弱何以胜强，全在人才呀。杨坚现在知道自己用人有两条重要的选择呀，一个是要选择那些推荐自己入宫辅政的昔日故交，像什么郑义啊、刘访啊，这些人不能扔了。为什么呢？这是自己的班底呀。而且现在让朝廷中现有的文武大臣不要有大的变动，依旧让他们各任其职。为什么？起一个安定人心，这叫暂用旧臣。二一个选贤举能，就是要破格提拔一批文武人才，这为自己作为后备力量将来慢慢留着用。杨坚知道用人是很费脑子的，他现在必须两手抓，一个是启用新人，二一个是得善待旧人，在启用新人中还得重用能人。你说着简单，其实那对人才的把握筛选那得独具慧眼呢。您就甭说别的，像郑义刘访这些人吧，没他们做内应，自己根本走不上大执政这一步。可是这些人呢，能力又有限，名誉呢也不怎么样，不算小人也差不离呢，只可与其想其成，不可委以重任。你说现在就不用他们了，又太不近人情了， 所以只能是留在身旁不与重任。反过来，从自己的军队里，从朋友的推荐中，他精挑细选摘了一大批有勇有谋、文武兼备的优秀将官。你比如说将军卢奔、袁胄、李元通、陶成等等，那真是24小时不合眼，轮班倒，紧跟着杨坚，吃喝拉撒睡这几位都得陪着。宫中看似宁静，实则危险四伏啊。公元580年5月23日，杨坚正式宣布大权在握，他就得对外公布啊，周宣帝已经去世了，皇帝病故，自己临时执掌朝政，代替小皇帝那位周敬帝来执掌朝纲。好些大臣是议论纷纷，大多数一听是一愣，跟着就不服气呀。有些人吵吵嚷嚷就要质问，这时候就听金殿下边哗啦噔噔甲叶声音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脚步声响，跟着就听夸夸夸夸，好，这么整齐，摔着正步上来一支队伍。进军队伍被谁领来了？就杨坚刚刚选拔出那位将军卢奔。卢奔带着一帮金甲武士冲上殿来，谁还嚷嚷？唰一下静下来了，签字吧，大伙都同意这杨坚说了算了。杨坚辅政大半年的时间，有多少次是靠着这些人化险为夷啊。常言说得好啊，护身用武将，运筹需文臣。对于想通过平稳方式移夺地位的杨坚来说，武将仅仅是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真正让大伙心服口服，尽量不起波澜的夺过皇位，这就使得谋臣的运筹显得更为重要。所以选拔完了武将，他又选拔了一批文人。你像当时著名的儒生李德林呐、智囊高炯啊、苏威啊、李牧啊。李德林曾经给杨坚出主意，一定要贾黄钺任左大丞相。这贾黄钺这主意就是李德林出的。为什么？那明摆着呢，郑义跟刘昉这两位朝中的重臣把你杨坚从扬州请来，那意思就是你当大总宰，我们当一个小总宰，大司马，这就行了。这个格局可是三人辅政。什么叫总宰啊？北周不是崇尚周礼吗？要不他国号怎么定为周呢？周代的时候，那个大丞相文武百官之首就叫总宰，大总宰实际上后来就成了一种荣誉职务了。下边的小总宰那就是副丞相，那么大司马掌军权。这二位要想辅政，杨坚哪能干呢？三个人势必会发生矛盾，所以他就找李德林来了。李德林告诉他，您就贾黄钺独掌朝纲最为好，这二位没有那个才华跟品德呀。他一说贾黄钺，这就给杨坚提了醒，这才大权独揽。同时对那二位有功之臣他也是善待，只是不给予重权。为什么呢？这样的人没有那个能力拿那么大权力，倒容易给他惹祸，这就是文臣帮他运筹的结果呀。而此时此刻对杨坚来说，不论是刚刚到手的权力，还是下一步进一步要夺取的皇位，这两者最大的威胁并不是朝中的这些大臣，也不是议论纷纷的百姓，威胁来自于皇室，也就是宇文家族。这7、8岁的小皇帝周敬帝当然是微不足道啊，但是周皇室诸王各镇诸侯手握重兵，不可等闲视之啊！一旦他们要跟朝中这些宇文家族的旧臣公群们首尾呼应，内外相应，那么足可以翻天覆地，我杨坚就死无葬身之处了。 听众朋友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